师，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65面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啊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一毛为起或累出者，皆有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这一段是叹深信，这就不是凡人。底下一段呢，是若闻佛号，心中呼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卧道中来，蓄养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心呼疑，不信相耳。啊，这一段是说疑惑。就难度了啊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得闻佛声这一句是汉译的经文，无疑这一句他说闻阿弥陀声啊，未已的呢是得闻彼佛名号，唐已的是闻彼佛名，宋已的是得闻无量寿佛名号，这五种云译本我们合起来看，这个合参就合起来看，故知佛身呢，就是阿弥陀佛名号。闻闻者，闻名信受也。啊，闻这个意思含得很深，含得很广。啊，听了之后相信。啊，听了之后能够理解，能够奉行。啊，这叫闻。信受是入门的，学佛入门的开始，同时也是学佛了真正的圆满，开始就是圆满。那圆满在开始当中，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，如果过去生中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很不容易做到啊！所以我们自己最重要的，不能看清自己，认为自己是初学。学佛固然要谦虚，这个地方不能谦虚，这个地方啊，要直下承当。啊，佛在经上这样说，不是一尊佛说，几乎所有的佛都这么说法，我们要能相信啊。啊，你再细细看一看我们的周边有多少人啊，香港这个地区有多少人，中国有多少人， 世界有多少人？这些人当中有几个人是佛？学佛的人很多啊，有几个人是真学？什么叫真学呢？具足信受奉行，那叫真学。这四个字不具足啊，不叫真学。这一生也算不错啊，有缘遇到佛法啊，但是对于什么是佛呢，并不了解啊。看到佛像，也听人念阿弥陀佛啊，或者是有好感，哎，听了还喜欢，没学啊，或者听了厌烦。的迷信通通都是与佛有缘之人啊，什么时候得度，什么时候成就，那个人的缘分不一样啊。我们可以肯定，闻法欢喜的人先得度，闻法不喜欢的人后得度，这个可以肯定的啊，说明闻法欢喜的人，他的善根比那个不欢喜的人呢要厚啊，也就是过去生中学学习的时间很长啊，这一世又遇到了啊，很容易吸收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我们要珍惜，明了之后非常珍惜这一生的缘分啊！为什么呢？自己心里有数啊，这个缘分不是生生世世都遇得到的。世界太大了，不要说别的，光说这个地球，地球上多少城市，多少乡镇，多少有人聚会的地方，那么这些地方是有几个地方有佛法，你这么一想就知道了，何况变法界虚空界啊。那么再想到经常佛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，六道十法界里到人道来不那么容易，到人道来的时候遇到佛法也不是那么容易，遇到佛法还得遇到正法啊。什么叫正法？人王经上讲的最好，这个地区有人讲经教学，有人依教修行，有修行的人证悟，这叫正法啊！中国在过去不得了啊，啊，你看看历史，你看看地方志啊，哪一个地区不是寺庙林立只是在这个时代啊，大幅度的衰减了啊，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有几万十几万的寺庙啊，甚至一个小村庄你都能看到的这个寺庙啊。古时候有寺院的地方就有人讲经教学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 曾经在中国这个社会盛极一时啊，国家护法嘛，这个就是佛陀教育啊，这个教育，他所以能那么样的普及，是因为皇上带头。皇上护持，皇上来推动。管佛教的、管道教的，是皇上直接管；儒家的是宰相管。所以儒家的道场，道场没有佛家的多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一个县市，你看它的县志，几百个庙，上千所的庙，一点都不稀奇。这是我们能够想到过去佛法甚。社会安定，人民安乐，太平盛世，教育贡献非常非常的大。佛教教育是义务教育，儒释道的教育虽然并行于世，但是佛法最深。那么说明中国这个地区善根深厚的人就特别多。我们接着看下面。以民居万德故，这一句话意思可深了。名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，民居万德了。事出世间，一切善法通通都回归在这一句名号里头。受持名号，我们常常心里想着阿弥陀佛，念着阿弥陀佛，你的这一念心啊，就具足无量无边的善德。能令闻者慈心清净。有善根的人听到之后生欢喜心，生清净心，生慈悲心。是慈心发起大事，想到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发愿修行，种种真实成就，让我们立刻也能够想到师尊在无量寿这一会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。阿弥陀佛因地发的大愿，无界时间修行，功德成就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是这么来的。固然是阿弥陀佛修得的，我们今天听到名号 就能以真诚心呢念这句名号。我在前面曾经说过，我们念佛号好比向极乐世界投资，名号念得越多，心越虔诚啊，你投资的股份就越多。用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啊。清净纯净纯善啊，欢喜呢，内心喜乐啊，就是儒家《论语》里面讲的“不亦乐乎”。这个喜悦是从内心生出来的，不是外面的刺激，这是真乐啊！啊，踊跃，踊跃就是现在所讲的跳舞啊，欢欣奋起，行于身口，手舞之，足蹈之啊，这是喜悦到顶点的一种现象。一毛为起，这是指遍体毛孔开张，汗毛竖立，欢喜到极处，有这个现象。反面呢，惊吓到极处也会有这个现象，这汗毛直竖。泪出，眼中流泪啊，这是感动啊，汗毛直竖，全都是在感动。啊，听到这句佛号，听到佛经，深受感动的人，这个人就不是普通人。啊，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个现象。这么深的感动，就说明如是之人皆从佛道中来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复啊，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感动呢？善根发现了啊，前世临命终时，一个念头错了，就又搞轮回了啊，这是修行人最惋惜的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希望这一生当中不要再有错误啊！如何能保证这一生当中没有错过呢？那就是真的要把事实真相掌握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时时做如是观，念念做如是观，我们临终那一刹那了，念头就不会错了啊！所以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磨练自己，生活是磨练，工作是磨练，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磨练。磨练什么？把自私自利磨练掉， 把明文立阳磨练掉，把贪嗔痴慢磨练掉，啊，一切不善的习气通通磨练干净，然后肯定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啊！这个观念是佛知佛见的啊！你想想，跟我是既然一体了，我还能有怨恨吗？我还会有嫉妒吗？我还会去障碍吗？不会了。啊，为什么一体嘛？啊，眼要看，我们全身的细胞都会支持他，让他看个痛快。啊，他痛快，我也痛快，个个都痛快。耳要听，我完全支持他听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一体，没有一个反对。啊，没有一个去障碍。啊，那我们晓得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人事物跟我一体。啊，这个人行善，欢喜赞叹；那个人作恶，我们就要给他这个念佛诵经呢，做善事。回向给他，啊，因为因果报应是真理呀，一丝毫都不能改变呐。啊，善业有善果，恶业有恶报。啊，那都是我们自己，都是一体嘛。现在这一部分错了，怎么办呢？错了这一部分，迷惑颠倒。它的运行越轨了，没有遵守轨道啊，出事情了。啊，我们要帮助他回头。啊，没帮不能回头的时候，我们要帮助他减轻苦难。能做多少算多少，尽心尽力而为之。啊，这个善能补他那个过。众生造的恶业太重太重了啊！佛菩萨都在那里勇猛精进的修学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，这些众生是三恶道的众生，已经在三恶道，将要到三恶道的。佛菩萨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啊，知道他将来一定会回头。为什么？阿赖耶识里头有佛法的种子。啊，无论他现在信不信，他是欢喜还是反对，总而言之，阿赖耶里头有他的种子。啊，这个种子宝贵呀，成佛的种子，究竟的种子， 佛所得之无上菩提名为佛道。法华经方便品云：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，化无量众生，令入于佛道。啊，佛是圆满觉悟的人。啊，菩萨虽然觉悟啊，没有圆满，圆满就叫成佛了。啊，佛道对自己来说，求佛慧二祖，这是对自己。对众生来说呢，决定是以一乘法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。啊，一乘是乘佛，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乘佛去啊！啊，帮助他乘佛还不够啊，不圆满呢、啊，一定要帮助他乘佛。啊，那么在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成佛的方法，门是成佛的门径。那门道，门是门户，道是道路，成佛之道。啊，无量无边的门路最方便、最殊胜、最稳当、最容易成就特高的，无过于念佛往生弥陀净土，叫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都有净土，一切净土中唯独弥陀净土最殊胜。啊，它的特色那是纯粹的教学场所，我们现在称之为学校啊，极乐世界是学校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变法界虚空界里面，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自治区。这个特别自治区的是真特别，没有政府，啊，没有各行各业。我们讲一般社会没有，它是个社会，是个非常单纯的社会，学校。它是个学校。啊，这个学校里头只有两种人。讲经教学的是老师，是阿弥陀佛。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是都是学生。啊，学生里头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 有天道，有人道，还有三恶道。那为什么恶道也能往生？恶道往生的这些众生，都是过去生中在天人两道所修的功德。啊，前面说了，临终一念糊涂，堕三恶道。那由于他善根深厚，所以在三恶道里面也会遇到佛菩萨，佛菩萨度他们就特别好度啊，他有善根，他不是没有。啊，在恶道里面也是做大家的好样子，让这些同类的人看到了，生起信心呐，也发愿念佛求生净土，那这功德就大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恶道，对于小动物、云飞软动，不可以轻视。它跟我们一样有灵性。啊，只是业障习气比我们重。这个话不是决定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啊，动物里面有一些我们的业障比它重，它比我们轻。它遇到佛法很容易得度，我们遇到佛法这一生未必能得度。于是我们比他还比不上来。啊，对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，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看。对我们自己有无量的利益了。啊，古人常讲啊，厚道啊，我们确确实实走向厚道。啊，众生无论做什么样恶劣的事情，不要去责怪他，啊，不要去批评他，要用真正的慈悲心爱他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，让他自己知道忏悔，啊，自己知道认错，他的进步就非常快呀。我们看底下这一句，又因行明道，行是行止，你走的道路。佛道者，道与佛地之万恒，你走这条路能成佛，这个路子就叫佛道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哪一法不能成佛？法法皆能成佛。大家可以去看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你们所实现的 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圆成佛陀。到正道的时候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万恨，无量无边的行文，世尊在讲大乘的时候，把它归纳为六大类，这就叫六度。六度展开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是无量法门。于是我们想提升自己，想自己在一生当中成就，这个六条要常常放在心上。经缘现前，决定要落实。布施，三种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持戒，优劣一戒，有善法界，三趣境界。六波罗蜜每一条都分为三大类，让我们知道开后，原来这样一展开就变成无量无边了。无量无边的细心归纳起来就这六条。常常存这个心呐。要真干呐！称作佛道，不非凡人，这是佛赞叹的话。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若当来世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皆受持，世人则为第一希有。这佛说的，在什么时候？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后五百岁，我们世间人讲五年一转运你像这个算命看相都会告诉你，人在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，也有最差的五年，叫风水轮流转呐。学了佛的人知道，命运可以自己改变。不学佛的人不知道最明显的例子，我相信许多人都度过了凡四训。你看了凡先生如何改造他的命运，而且非常有效果为我们证明了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确实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功名得功名。了凡先生明白佛法之后，他真有求，他求世间的，名利富贵啊，真的都求到了啊。寿命只有五十三岁，他没求，没求也延长了啊，延长了21年，他74岁走的啊，没求也延长，你功德在吗？啊，真正觉悟了之后，你一心一意是贡献给社会，寿命自然延长了。啊，众生要享你的福，你为众生造福，那不延长行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不要求的。啊，自然延长了。我们人人都能做得到。我们真的搞明白之后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愿扩大。了凡先生的愿太小了，只有他一家，啊，做到一个县令，他只想到他的一个县，不能像这些大菩萨，起心动念都想着遍法界虚空界。真能行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从哪来的？心想生啊。啊，既然是心想生，这个大宇宙应该要随我的心想去变化。这个话一点都没说错，变法界虚空界真的是随你的思想在变化啊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，宇宙之间想法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整个宇宙的现象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。为什么呢？思想太多了，念头太多了啊！好在一两个人，他的力量很微弱，有没有起变化？有，变化不大，真有变化。你说没有变化，这不可能的啊！只是变化不大。如果你修有修行，有道恨啊，心地清净，意念集中，你没有妄念，那个念头力量可就大了。那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念头的力量啊，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杂念啊障碍了， 所以念头还是起效果，但是效果很薄弱。啊，心地越清净，定功越深，那个功德就越大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修心的。怎么个修法？把心里这些杂乱东西去掉。啊，像我们开辟一个菜园一样，先把土地翻一翻，把些杂草、啊石头通通清除，啊，然后菜籽种下去，才能丰收啊。菩提道跟这是一个道理。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真的无上菩提啊，那首先就应该啊，把心里面妄想杂念把它洗涤干净啊，让它一尘不染了，那这个心地宝地啊。啊，能生极乐世界，能生华藏世界。啊，如果心地被染污了，不知道把它修正过来，烦恼做主当家了，他生出来的就是三恶道，就是罗刹修罗啊。这些世尊在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哪些人过去生中有善根，他有多寿的善根，大概我们都能够知道一些。下面举金刚经做例子，正如金刚经云，若当来世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受信解受持，世人则为第一喜有。啊，这个人善果深厚了不得了。什么时候人呢？现在社会人。啊，外国人常说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1250年，正好是后五百岁。啊，五个五百岁，最后的那个五百岁叫后五百岁。啊，这个时候有众生看到金刚经，听到人读金刚经，啊，听到看到了，他听懂了，信解受持，他相信，啊，他要依教奉行，这都是祝福的赞叹。这个人，世人就是这个人， 他是人间第一稀有之人。为什么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四相破了。临风偶业大师，他给《金刚经》做了个注解，叫破空论，流通不广，《大藏经》里头有。你要看到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破空论，就是欧耶大师注解的。破空论说，此即性修大果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四相破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性大果，修大果，对，性修啊。是，这是假设，是假设他富有少许的人我等相不多，少许，绝不能信此见。这是现实的真相。早年我在台湾，台大一位教授，也是小有名气，考古学家，现在都不在了。他读过《金刚经》，他告诉我，佛说话了，不合逻辑。一部《金刚经》就像两桶水一样，倒过来倒过去，一句话重复好多遍。这是一个大学教授说的啊。我们一听见他完全没懂就敢批评，胆子真不小啊。都没有想到《金刚经》在中国这样大的权威，世世代代多少人研究，多少人学习，那要像你这种批评的还得了吗？那这个经还有谁看呢？好在你没有看懂，别人看懂。般若经呢，无我才能看得懂啊。他没做到无我，他那个我执非常非常之浓。当一个教授，收入不多啊， 一天到晚就想赚钱呢。哎，教授不干了，去开书店。啊，他很聪明，找几个名教授。为什么？教授最喜欢读书，自己有很多写的东西要出版，你开书店，我都让你出版。啊，所以他就做了书店老板了，果然不错。我记得大概是在七八年，今年的七八年，就赚了不少钱。投资房地产啊，台湾已经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了啊，市区里面盖着公寓啊，他就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买，我听说他买了50多个单位啊，收租赚钱，这就富起来了。好像没多没几年呢，他就往生走了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呐、啊！啊，非常可惜，不是没有遇到佛法，遇到了，不相信。啊，经典不但不虚心的说。还很傲慢，还批评啊，非常可惜啊！所以大乘经，尤其是般若经，只要有我，我执很重，你就很难入门。那怎么办呢？先修小乘啊！所以世人说过，佛子不先修小乘后修大乘，非佛弟子啊。佛非常着重啊，契机契理，契机要适合你的程度，那跟你讲，你能接受啊？你程度低，跟你讲太深的东西，你接受不了。啊，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呢？跟你讲十善呢。啊，跟你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这个你听得懂啊，你不会感觉到他是迷信啊，教你孝养父母，教你尊师重道，一般人能接受，但是现在难了。现前这个社会，你教他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，不接受啊！啊，现在比从前难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胡晓林居士最近到美国去了一趟啊，看他儿子大概住了一个月吧，啊，他写了一篇报告，写得非常好啊，看到美国的社会，看到美国年轻人的生活，年轻人的想法做法啊，他感慨很深， 他在那里学佛法，把佛法完全落实在这个现实生活。佛法里面一定把自己放弃，然后才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自己不生烦恼，自己不与一切人事物对立，完全的圆融自在啊，把自己的境界大幅度向上提升了啊，又能跟一切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睦相处，一点冲突都没有，这就是佛法的高明啊！啊，这叫真正功夫啊！啊，是经典上学的东西真管用啊！啊，他表演的是什么？就是六度四学。就是念佛法门，啊，会应用在生活上，这就是智慧。啊，没有智慧，你就不能运用。人为什么没有智慧？人有我相，执着我。分别他，自私自利，厚积薄彼，智慧就没有了。啊，你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。人要到无我的话，真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他就有智慧，他就没有烦恼。啊，所以跟什么样的人都能和睦相处，啊，自己什么样的委屈都能忍受，啊，都能够淡而化之，啊，佛法真正得到受用啊！啊，所以。此地称为对大乘能够信解受持，这个人第一稀有啊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，真是第一稀有。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明显啊，在上一代已经能看出来了，很稀有了，在这一代那是特别稀有，太难得了。临风破空论是此界信修大故啊，你相信啊，你肯修学啊，般若是大乘。他所获得的是大成果，是菩萨，是佛。说是佛既有少许人我等相啊，绝不能信自己啊，只要你有少许分别执着，这个经你不会相信。摄于此经啊，信解受持，绝能了达我人等相，当体即是无相。真的啊！我看了胡晓林的报告，这几句话，胡晓林兑现了。 境界现前，你要不能够了达四相皆空，你做不到啊！啊，你把你几十年来毛病习气，你能放下，你能够随顺别人，谈何容易啊！不再执着自己的看法想法，自己想法看法是正确的，别人想法看法是错误的，能够放下我的就随顺他。这不是真正看破的人做不到啊！准视而论啊，我们依据《金刚经·破空论》上这个开示来说，本经乃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这个本经是无量寿经。那我们回归到无量寿经来，这是一切世间，不是娑婆世界，不是这个地球上啊。一切世间呢，都称它为难行之法。所以有许多人听着讲极乐世界迷信幻想啊，哪有极乐世界啊？说的好听一点，这是理想啊，这不是事实啊。如果他听了真能相信，他相信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这人不就怪了？啊，凭什么？当然，学佛的人是有凭据的。啊，凭据是佛是个大善人，大家公认的，佛决定不骗人。佛决定没有妄语啊！佛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最可以信赖的人啊！他为什么要欺骗我们？凡是欺骗，决定有目的，有企图。如果说是没有目的，没有企图要去欺骗个人，那么那个人头脑有问题，神经有问题啊！正常的人是不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你要说释迦牟尼佛头脑有问题，他讲的这么多经，讲的头头是道，都不像是个有问题的人。我们不能不相信啊！你相信他的话是绝对正确的，你没有走错路啊！啊，世间人没有这个境界，达不到。啊，所以有误会，有成见，这也是可想而知的啊，这个不能怪他，都是正常现象。啊，所以对这部经，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 你听了之后能相信，不容易。你能够理解，更难。为什么？理解要沉静心听教啊，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沉静，你能听一分；二分沉静，你能听二分。啊，十分沉静，你能听十分，得十分利益。那么今天找一个沉静心的人，可太不容易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当知是人不是凡人，而是世界稀有之人，讲得通啊。啊，他为什么能相信？要不是过去生中，绝不是一世二三四世，不是。金刚经上讲，过去无量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不可能的。啊，那这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是再来人，不是普通的人。啊，肯定是个再来人。啊，再来人这个意思很广。他成了佛来是再来人，菩萨来也是再来人，过去世也是人，修学很多事没证果，这一次又碰到他也是再来人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再来人的意义就是过去曾经学过，曾经在这个佛教里头下过功夫的人。啊，他不是初学。啊，所以他才能相信。若于圆教，能生实信。缘解缘修啊，可称缘人。大乘缘教啊，啊，这一部经是大乘缘教，究竟圆满的大教。你能生实信，真相信，一丝毫不怀疑。啊，缘结缘修，缘是智慧现前。你真懂得，你所懂的这些道理，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何用？啊，灵活运用，千变万化，这个人是圆人呢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。啊，处理一切事物得心应手，会让大众都生欢喜。那圆人修行一日，可当常人修行一劫。那普通人修行一劫，比不上圆人修行一天。圆人一天的功德， 可能一般人一阶都修不到。我们想不想做个圆人？我想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想。那圆教人怎么个修法呢？基本的德行必须要有，儒释道的三个根呐、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是日常生活的常规也，待人接物的守则。如果要圆，要放下见思烦恼，要放下身见，要放下我执。要放下对立边界，不跟任何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，要能包容一切。为什么呢？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心性识变，不是外来的，跟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，那你不能包容，你就错了。这个一体的现象，从我们自身就完全能够显示出来。我们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你想想看，谁不能包容谁呢？一个也少不了。少了眼睛你不能看，少的耳朵不能听，少的鼻子不知道味道，不知道相处。里面五脏六腑一个都不能少，所以外五官内五脏他们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，你才是健康长寿啊。这小宇宙大宇宙跟小宇宙完全一样。眼耳鼻舌是什么？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国度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生活习惯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全是一家。如果不能包容，祸害就产生了。害谁？害自己呀，不是害别人呐。现在地球上出麻烦了。麻烦的原因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一体。要在这个地球上吵架， 最后的结果呢，是毁灭地球，同归于尽。这杀死啊，这是迷惑的所以然了。现在大家都有科学常识，地球在太空当中确实像一条船一样在大海里航行啊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要同舟共济啊，不能破坏地球啊，破坏地球大家同归于尽的啊，所以地球人要有这个认识啊，至少是要认识一家人都住在地球上，同住在这条船上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船生存啊，对于这个船要爱护要关怀啊，要热心去照顾，要互助合作，一个道理啊，古圣先贤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这世界上所有宗教家也是这样教我们的。啊，物质世界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啊，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的研究，一生专门研究原子啊，对于物质究竟是什么，他可以说是尽毕生之力，也真难为他，他真把他搞清楚了。在大乘佛法里的时候，他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他的研究报告证明了大乘教里头这个相宗讲的阿赖耶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宇宙之间只有三个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啊，科学的名词不是这个说法意思一样的，科学讲物质、信息、能量，能量就是自然现象，信息就是精神现象啊，物质大乘经里面所讲的境界相啊，所以是一样东西啊，被他发现了。那佛经上讲的物质是怎么回事情？物质是从心想生啊，这个被他搞出来了。物质的本质是意念，物质确确实实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任何物质里面都有信息，就是都有精神现象啊，佛法讲心跟无是一体，分不开。物质里头有心法，有色法里有心法，心法里头有色法，啊，决定分不开。 啊，能量就是自然现象。啊，信息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告诉我，无中生有。啊，无中生有这一句话，我们听得懂。啊，佛经上不是说无中生有，从自信生的，自信是万事万物的本体，啊，宇宙万物的本体。可是自信呢，这三种现象它都没有，啊，自信不是物质现象。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你找不到它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说无中生有啊，没讲错啊，讲得不够清楚。那为什么无会生有？它不是真的无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现在讲的话，这个自信是有机体，但是它里头没有现象，它能生一切现象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所以万法是自信所生的。啊，也就讲三种现象。三种现象是自信所生，自信不是三种现象。啊，这个啊，自信虽然不能够啊，没有三种现象，能生三种现象。在三种现象当中，并没有离开自信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在哪里见的？他在相中见到性，也就是说，从物质里面看到信心。这叫大彻大悟啊！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的前半。身心非凡啊，不是凡人。后面这一段呢，疑惑就难度了。最怕的是怀疑啊。那么现在的人对于没有知道东西一定怀疑，用怀疑的心去追求物质现象，能够发现啊，物质现象是什么回事情，能发现。可是心性呢不行，心性不是物质，心性也不是精神，心性也不是自然现象。用怀疑这个方法，你决定找不到的，那你完全错了。为什么？怀疑是妄心，不怀疑是真心。 用真心你才能够见性，用妄心见不了性啊。所以科学跟哲学有局限，啊，他已经达到极限的。佛在经上说的，就是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今天讲的思维、想象，用我们的思维、想象，用这种方法去了解宇宙。佛说它的极限，从内它可以达到阿赖耶，从外面呢，它可以达到宇宙的边缘啊，但是它不能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要怎样？要立心一时，也就是说把你的思想见解统统放下，都不要了，你就见到了。为什么？那是障碍啊，不能怀疑啊，疑心是决定不能见性的啊。这是佛法的难处，佛法一定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啊，心一时是妄心啊。所以佛法不讲研究，研究是用思考，用第六识，佛法叫参究，不叫研究。什么叫参究呢？不用心一时叫参究啊。佛法学习叫参学啊，就是提醒你不可以用心意识啊。心是阿赖耶阿赖耶什么？是你自己的经验成见这是阿赖耶的习气啊。意是执着，识是分别啊。也就是说心性这一门学问不能用分别，不能用执着，不能用你的那些常识来看待，通通用不上。你把这个呢通通放下了，你就见性。实际上见性并不难，放下就是啊。啊，我们看后一段注解。反之，这个反之就是反面，反过来看，狐疑不信者。疑惑，中国人常用的名词就是狐疑，狐狸多疑，用它来做比喻啊，不信呐、啊，那我们就能想到啊，这个不信的人呢，将来。投胎可能到狐狸这一类去了，为什么？物以类聚啊！啊，他对什么都不相信啊，将来就到这一类去了。狐疑不信的，乃从三恶道中来呀、啊。过去造作的罪业，堕到三途。在三途的时间长，染着三途的习气很重很重啊， 罪报虽然满了，他离开了，离开怎么样？习气还很浓厚啊，到人间来造这罪业，造了怎么办？再堕下去。啊，这个时候堕下去，我们知道，过去是他堕下去的，是他很多世的罪业，累积的罪业下去了。这一世堕下去的时候，他只是这一生造的，造的业并不很重，很快又出来，出来还带着习气，要再堕，总得来来去去好几次，慢慢的呢，习气就少了。可见的卧倒麻烦了，不是一次能解决的，来回反复好多次啊，他才能解决问题。是续世殃祸业障未尽，没断干净，尚未至得度之期，这就是得度的因缘没成熟啊，还有这么多习气在啊，佛菩萨遇到了不相信，不能接受，所以故不能信受啊，缘故要知道多生多世的业障啊，造作这些不善业啊，不善业很多，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：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五大类的业障。障碍我们对圣贤教诲的信心、愿心啊，信心、愿心有了，障碍我们开智慧，障碍我们修行正果。所以这个东西麻烦大了啊！知道这东西不是好东西，对我们决定有害，那我们就得远离。这是聪明人啊！头一个呢，不贪了，财色名食睡都可以放下。为什么？我想这一生当中成就啊，我不能成就，肯定这个东西障碍我啊，在这个世界物质生活上能过去，行了，知足了，叫知足常乐吧啊，最低生活的方式，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一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，够了，就很快乐了。啊，一切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一生就成功了。啊，而且时间不需要太长。三年五载足够了这是真的，这是永恒的，六道里头不稳定啊，六道是个波动的状态，极不稳定， 啊，应该要求处理啊。啊，那么这部经要想处理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，是无比第一殊胜的法门。也是凡夫成佛第一殊胜的经典，这我们遇到了啊，这一定要晓得。啊，放下贪爱，放下嗔恚，放下愚痴，放下傲慢，最后对什么我们都相信，不要怀疑。啊，怀疑的伤害超过前面四种。你在这个经典上看到的，因为有疑，你不相信正法。你看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，当面错过。啊，什么原因？不相信呢？佛在经教上常说啊：“信为道源功德母。”你不信就完了。啊，你没有入道的根源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啊，所以决定不怀疑，最重要是对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我要回头。我要做佛，这一桩事情第一重要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。啊，世间什么事情统统放下，不能再干了，再干就错了啊！此亦如《金刚经》所云。于后末世，这个时间就只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，由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舍者，或有人闻，心悸狂乱，悔不信。这是《金刚经》上的话，在末法时期，有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，啊，这个读持，这个受持啊，是什么标准？受持上头有两个字。信受，啊，有真信受持读诵，持里头有依教奉行，我真干了，我真正把金刚般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接物，这个人所得的功德，我是释迦牟尼佛子孙啊，我要把它完完全全说出来， 或者有人听到心就狂乱，狐疑不信，决定不能接受啊！说的《金刚经》，那这一部经就更殊胜了，就不必说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给你说的所得功、殊胜功德了，知是道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到这个境界，是不是这一生呢？不一定。啊，那也要看你叙事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如果叙事善根福德因缘不足，你这一生对金刚经爱好这样的修行，啊，所得的功德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。不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肯定是大悟，啊，大悟的功德如果烦恼习气这关不能突破，他的福报在天上，啊，在哪一层天？如果欲很淡薄，他到色界天去了。色界四禅天是他们的深处啊，他们到那边去修行了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啊，那净土的功德才殊胜了，净土是成佛去了。纵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也不得了，超过金刚经不知道多少倍。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去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做阿惟越致去了啊！他怎么呢？他等于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不造成，但是等于他这个境界故知法门越殊胜，世间人就越难行啊，尤其是净宗修行的方法简单啊，容易啊，人人都能修啊，啊，男女老少是善根普被也立顿全书啊，不认识字，现在讲没有文化的也行啊，只要他真心啊，条件就这么简单，真心真想去啊，真想去就是发愿的真念啊，这三个真，真心、真想去、真肯念， 他就能往生，而且时间快呀。我们从净土圣贤录，从往生传上去看，差不多一半以上时间三年，这不是偶然，哪有那么巧，三年寿命就到了。我不相信这个话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他有寿命不要了啊，像银扣帕斯他还有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要去，阿弥陀佛就带着走了。我相信啊，这样的人占很大多数。为什么？这个世间生活的太苦了啊！真正修行成就的人都是生活非常贫苦，为什么？他对世间没有留恋啊！富贵人学佛知道这个好，天天念几万声佛号走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放不下，亲情放不下，富贵放不下，啊，所以让他不能真的去往生。啊，贫穷的人容易放下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实现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三衣一钵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叫他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有什么放不下？所以他去的那么容易，去的那么潇洒。细心去观察，去想想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世间，要想快速成就，一定要放下，一定要看破我们的成就不难啊。啊，念佛人生活越清苦越好啊，生活过得太舒服了，难分难舍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得想清楚，是不是真的想走，真的想走吃一点苦好啊，对这个世间留念会大幅度的减轻，对于我们往生更有利。故于圆顿妙法呼一不现的圆顿妙法，就是指净土法门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了，这个法门是圆顿妙法。华严法华是圆顿，没有这个妙啊，这个比华严法华妙多了。什么人都能学，什么人都能成就。那只要真心，真愿意去，真肯念佛，啊，放下万缘，没有一个不去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